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 都有人向往自由。 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色网，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969一起去也。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近日，国资委、中央编办等6部委联合制定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国企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实行分类处理、分类施策，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商务部近日发布公告称呢，禁止朝鲜实体或个人来华新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禁止已设立的企业增资扩大规模。第13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天津的奥体中心水滴体育场举行。那目前呢，全运会的服务、交通、医�疗等保障工作井然有序，近30万的志愿者已悉数上岗，保证全运会的工作正常进行。我们也期待选手们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针对有媒体反映的海底捞、劲松店、太阳宫店经营场所存在着卫生等违规行为，北京市的食药监局对上述2家门店进行了立案调查，目前呢，2家店均已停业整顿。市食药监局同时对四川海底捞股份有限管理公司位于北京地区的中央厨房和各分店开展了全面检查，在第一时间约谈了该公司的北京地区的负责人，要求该公司加强对各店的管理和督导，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我在此生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

却纯伤纠缠的爱独自忘了吧。答案是说拜拜的勇敢，爱就勇敢，烦恼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答案是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厮守天长地久，爱就是烂沙发和情话。答案是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伤泪的心伤。短时间深藏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答案是说拜拜的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答案是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厮守天长地久，还不是烂沙沙的情话。答案是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